第104集，病人紧张地问： 那这个石头，这要是一直掉不下去，会有什么影响啊？我上厕所也很正常啊，怎么就整了个结石呢？ 赵斌表情严肃，认真说道： 一直不掉下去，疼痛就会很影响你。另外一个你也看到了，彩超报告，输尿管上段积水扩张，就是因为输尿管结石阻塞了尿路。肾脏是在不停地分泌尿液，从输尿管往下走，在膀胱里储存。不是你可能认为的我上一次厕所肾脏出一次尿。如果左侧输尿管一直处于阻塞状态，尿液逐渐累积增多到达肾脏，肾盂也会跟着积水扩张，里面的压力增大，最终就是压迫肾皮质，造成整个左肾功能障碍，甚至整个肾都会废掉。 年轻人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手指无意识地紧抓着左腰侧的肌肉。 是不是有这么吓人呢？ 赵斌动手敲键盘。 我说的当然是最严重的并发症，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我看你犹豫不决，是不太想外科处理。 病人讪讪一笑。 那个听起来都很吓人。 赵斌向他安抚地笑了笑。 我先给你开一支止疼的，你多喝水，多运动，看看运气。如果疼痛不能缓解，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千万不要拖，好吗？ 病人赶紧点头。赵斌给他开了硝悬山浪荡碱注射液一支激注，让他拿着处方去护士站注射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病人又来找他，确实腰痛没有明显缓解，于是赵斌请了泌尿外科会诊。老总过来看了，给他安排了碎石，指挥病人去碎石中心报到了。处理好病人，差不多也是下班时间了。等到接班的医生过来，赵斌愉快地收拾好东西，换下白大褂，赶去地铁站。坐地铁到达城里商业街，手机上罗明瑶给他发了一个链接，是他在点评网站上找的评分比较高、价格比较低的晚餐地点。他按着地址找过去，到正门口见到等他好一阵的罗明瑶，两个人一起吃了晚餐，就近去了一栋综合购物商场，到处看。 想好买什么没有？ 罗明瑶皱着眉摇头。 没有啦，我才问了师兄和师姐，师兄说送的酒，师姐说送的一个 U 盘。说实话，我觉得送的都挺没意思的。要是我想的话，我也想不出来什么，还不能和他们重复了。 赵斌想着中午周路提的茶叶，于是问道： 哎，茶叶怎么样？茶叶送长辈应该没差错的。 罗明瑶想了想摇头。 感觉也没什么意思嘛，而且周老师不喝茶的，周老师他一般喝咖啡，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都要给他冲一杯呢。 那要不就送咖啡相关的东西。 赵斌觉得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。 咖啡豆，咖啡机。 罗明瑶忍不住笑。 其实周老师从来都没有自己动手做过咖啡，他也不是那种自己会动手现磨现泡的，我看他自己泡速溶咖啡的时候都是拿他的保温杯泡的。 赵斌一下子又没了目标，低头想了一会儿，自己都忍不住笑出来。 围巾可以吗？大热天送羊绒围巾啊。哎呀， 罗明瑶跟着笑了一阵，问他： 赵老师，你在毕业的时候给老板送的什么呀？ 赵斌一脸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情。 我们那时候一个老板带的学生多，我老板都准备退休了，我们同门一起凑钱给他买了一套养生茶壶，一套现磨的豆浆机。 罗明瑶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赵斌想到那时候的情形也忍不住笑。 所以 赵斌摊摊手， 这个真没什么参考价值。 罗明瑶垂着脑袋叹了口气。两个人在商场二楼都转了几圈了，一点头绪都没有，走的脚都累了。赵斌说去上个厕所，罗明瑶就靠着商场栏杆等他。突然手机震动两下，罗明瑶拿出来看，是一条微信，发件人是钱康明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和钱康明有联系了，突然收到消息还有些诧异。点开来看，是一条祝贺他顺利完成毕业答辩的消息，还配了个礼花的表情包。钱康明怎么知道他毕业答辩完成了？ 罗明瑶觉得有点奇怪，紧接着又是一条消息，仿佛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一样。钱康明的消息说， 茂华说前几天来医院的时候遇到了周老师，顺便问到了，知道我也关心朋友近况，顺口就告诉我了。祝福都来晚了，你也不要介意啊。 罗明瑶想了想，可能是前段时间忙毕业都不知道徐茂华来过。他低下头给钱康明回消息， 谢谢钱师兄关心，没有啊，也祝你在北京的工作顺利。 钱康明发挥一个谢谢的表情，小人的动作很夸张。罗明瑶一下子想起钱康明总是很稳重从容的样子，和这小人简直就是鲜明的对比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点击收藏表情。 哎，在笑什么？ 赵斌的声音从他身边传来。罗明瑶抬头看了看赵斌，一点思索也没有，直接把手机拿到他面前。 赵老师，你看这个。 罗明瑶突然顿住了，直觉让他感到有什么不对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罗明瑶仿佛感觉到赵斌周身空气温度都下降了。他紧张地看向赵斌，却发现他表情更加冰冷。手机上钱康明的消息还在火上浇油地发过来，直接被赵斌一一看在眼里。 什么时候谢实验？有没有想好给周老师送什么？我倒是知道一些周老师喜欢的东西。我最近回 C 市出差，要不有空出来吃顿饭，我给你参谋参谋。 罗明瑶紧张地看着赵斌。 赵老师，那个…… 赵斌面无表情地把手机还给他，转身大步往前走去。罗明瑶忙跟上，追在他身后低声解释。 赵老师，我其实很久没有和这些药代联系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会跟我发消息问我这些事情。我觉得肯定还是想讨好周老师，他才跑过来问我有没有给周老师买好毕业礼物的。 赵斌脚步一顿，回头来看着罗明瑶，脸上表情难以捉摸。 你觉得他只是来讨好周老师的？ 罗明瑶一脸茫然。 那不然呢？ 赵斌没再说话，继续往前走。罗明瑶自觉有些委屈，不知道赵斌生气什么。赵斌不说话解释，罗明瑶就跟在他身后，也一言不发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还是钱康明在发消息。 周三下午有空吗？都毕业季了，应该不用上临床吧。 罗明瑶看着手机犹豫片刻，赵斌一回头就看见罗明瑶盯着手机发呆，原本消了一点的火蹭的又起来了。 你打算去跟他商量？ 罗明瑶抓着手机，有些怕赵斌的火气，又有些委屈。 他们以前经常和周老师打交道，也经常送礼的，我觉得他们是更知道买什么好啊。我们两个转了那么久都没想好要买什么，还不如直接去问问他们的经验呢。 赵斌气得无言以对，暴躁地给了他一句。 那你就去问吧。 说完怒气冲冲地在前面走了。气虽然是气，但在路边打了车也没忘给罗明瑶开车门。第二天本来是中午回去吃饭的，赵斌想来想去还没消气，决定就在医院吃盒饭。吃着食堂油腻腻的大锅菜，心里多少有点后悔，不在家享受瑶瑶香喷喷的饭菜，到这里来给自己找罪受。休息室里面，多少人眼红赵斌这段时间的爱心午餐，一看他今天中午没带饭，跟大家一起在办公室吃食堂盒饭，就有人幸灾乐祸起来。 嘿，老赵啊。 外科那边的年轻医生拖着声音问。 是家里人今天忙，还是两个人闹脾气了？怎么今天没有带饭呀？ 赵斌身体一僵，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。 我心疼他整天给我做饭，让他今天休息一下，不行吗？